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嘘，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现在杜湘东还是会经常去看望姚彬彬的妈妈，去了先干活，俩人再说会儿话，这时也不说姚彬彬了，更不说许文革，聊的都是身边的近况。厂里也开始推行厂内待业和两不找了，厂长和书记家的窗户都被工人砸了，砸了再装，再装再砸，到最后索性不装了，全家裹了大衣敞着睡。还有些脑袋活络的人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富了，从郊外搬到了城里的新房。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口音没变吧？怎么现在广播里都是港台腔了？哇哇哇的听取蛙声一片。两个人只说到太阳偏西，日光倾斜。姚彬彬的妈妈还在榫卯结果的木桌前静坐着，一条右腿无知无觉地抵着桌腿，她面色漠然，声音缓慢，眼神里却含着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温柔。有时候杜湘东觉得这是一个孤立于时间之外的女人，屋外的那些事儿都与她无关，也就是个谈资罢了。然而时间到底还是给这个女人留下了印记，她的头发大片的灰白了，远看像野火燎过的枯草，她的皱纹也越发深刻，从眼角蔓延到了额头，他的两腮凹陷，牙齿岌岌可危，随时有自行脱落的风险。但是还有时杜湘东会恍惚觉得对面坐的是姚彬彬，这对母子太相像了，从长相到性格都像，如果姚彬彬能够活到老，大概也是这般模样吧。几年来时不时的有通缉犯落网的新闻，有些听起来简直像是传奇，比如有个悍匪更名改姓，又和一个女警察结了婚，最后是被老婆在床上铐起来的。再比如有个贼头到外国整了容，又偷渡回来想看一眼孩子，结果孩子也不认识他，大喊家里有小偷，就被街坊四邻逮了个正着。而在一次又一次清网之后，许文革依然是音信全无。对于逃犯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传奇，他是怎么躲过那些雪亮的眼睛的？他如果离开了北京，又辗转去过哪些地方？难道他已经死了吗？这些悬念的谜底会露出一角，还是经由姚彬彬的妈妈？时间是在越狱事件之后的第六年，也是一个春天，礼拜六的晚上，杜湘东回到宿舍，还没进屋就看到灯亮着，打开门，刘芬芳已经坐在屋里，当时还没改成双休日，所以刘芬芳来找他大都是在周日白天，再加上安顿他父母和坐车倒车，赶到郊县往往是下午了。今天怎么提前了呢？ 杜湘东心里一紧，他想，刘芬芳该不会也被分流带岗了吧？食品公司的效益这两年同样不好，好多冷库都转包给了外企。然而，再一细看，刘芬芳的情绪似乎还不错，不仅挂着笑模样，而且做好了饭，桌上摆了一只砂锅，砂锅里热腾腾地漂浮着猪下水，大概就是从单位里顺的。这也是刘芬芳一直保持的好习惯，只不过以前不大好意思明目张胆，觉得与席慕容和三毛的意境不太吻合，而这两年就理直气壮了起来。刘芬芳朝杜湘东一笑，说：“先吃，吃完啊，有事跟你商量。”杜湘东心里还含糊着：“要不先商量吧？哎，不吃就凉了，你急什么？反正也不是坏事。”说完，抄起勺子给他盛下水，两个人就吃。吃的时候，刘芬芳也没开展抱怨，笑吟吟地继续卖关子。等吃完了，都有些肉醉，进而又有了肉欲，于是早早地上了床。刘芬芳侧着脸，用仍然有点像吉永小百合的那个角度朝向杜湘东，所以杜湘东很激动，他觉得刘芬芳终究还是恋着他的。并排躺了一会儿，杜湘东才问：“哎，到底商量什么呀？”“啊，我二姐啊，从南方回来了，他们那个德国公司在北京设了办事处，让他来当人事的头。在外面漂了些年，他好歹还算有点人心，想补偿家里，尤其是想补偿我，所以啊，就问到了你。他说，如果你愿意过去，可以干一个物流部的小组长，工作呢也简单，带着人到码头点货收货，再把东西送到北京的二级代理商就行了。他还说啊，你有学历，人也踏实，他们公司又在扩大规模，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。”杜湘东又含糊了：“你说的是让我辞职啊？”“嗯，我已经替咱们俩算过了，你在看守所待着什么时候是头啊？再熬几年就真的熬老了，老了再后悔就晚了，还不如趁早过去。工资翻番不说，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，当初没解决的问题，这不就全不是问题了吗？”杜湘东更含糊了：“那辞职了不就得脱警服了吗？”“铁饭碗不如金饭碗啊，何况你这还是个破饭碗，脱就脱呗。”刘芬芳说的既果断又轻松，而杜湘东实在没法反驳他。这些年来，可以说是他拖累了刘芬芳，把他拖累成了一个爱抱怨的妇女。现在是人家刘芬芳给他指了一条明道，他杜湘东好像只有感恩戴德的资格。但是杜湘东也明白，刘芬芳嘴里的脱警服和他所说的脱警服内涵又不相同。对于刘芬芳，那就是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简单，而对于杜湘东却还意味着别的东西。所以杜湘东说：“啊，那让我琢磨琢磨啊。”“有什么可琢磨的？你在这地方受的气还没受够啊？”“那还是得琢磨琢磨。”打着琢磨的名义拖过了一夜，第二天刘芬芳的脸色就变了，他的决策没有得到杜湘东的热烈响应，这让他感到杜湘东不识好歹，于是又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轨道上来。抱怨的内容则仅仅围绕着杜湘东在看守所的穷、远和得不到提拔这一系列现状，说的都是事实，所以杜湘东理亏，不能回嘴。而刘芬芳又变本加厉，摔摔打打起来，最后指着杜湘东的鼻子逼问道：“给句话行不行？你还是男的吗？”杜湘东不但给不了一句话，甚而披上一件便装逃了出去。老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，他却落荒而走，这要让同事看见了，谁知道他们会联想到什么呀？所以杜湘东贴着墙根，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，来到那条荒凉的土路上。脑子还乱着，他只想清静一点，踏实一点，哪里才有清静和踏实呢？于是便坐上车朝姚彬彬家里去。进了门打声招呼，照旧是扫地做饭， 杜湘东从不在周末来，但是姚冰冰的妈妈几乎连楼也不下，时间概念早就淡漠了，所以也没有多问。杜湘东刚把粥摆上桌，就听见楼下滴滴按喇叭，还有人喊 各家取信取包裹了， 然后嚷嚷一串人名，原来是邮局的车来了。如今郊区的邮政条件也有所改善，不用邮递员骑着二八自行车走村串巷了，换成了韭菜绿的微型面包车，不过仍然是每周才来一趟，并且不管送信上门，只能下去自领。早先调查许文革的行踪时，刑警方面还专门问过邮局，得到的答复是姚冰冰家与外界并没有信件往来。但这个时候正喝着粥，就听见邮递员扯着嗓子又喊 崔丽珍，崔丽珍在不在？不在，我可走了。 楼下还有人对邮递员解释啊，您再等会儿啊，他腿脚不太灵便。杜湘东抬头和姚冰冰的妈妈对视了一眼，说您歇着，我去啊。说着杜湘东拉开书桌抽屉拿了证件。平时姚冰冰的妈妈上医院取药和到厂里领补助，只要赶上杜湘东在，也常常是由他代劳，所以放证件的地方杜湘东也很熟。杜湘东三步两步下楼，对已经很不耐烦的邮递员出示了两个人的身份证，说明代领，便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张汇款单，汇款人写着叫刘春素，汇款地址是山西某县某乡邮局，汇款金额是3000块钱。杜湘东的脑子便嗡了一声，他竭力平复呼吸，掏出了警察证，在对方眼前一晃，说特殊情况，崔丽珍有汇款这事儿，别再告诉别人，明白了吗？对方的脸就白了，忙不迭地点头。杜湘东转身回去，以镇定的姿态上楼，来到姚冰冰家门前，听到自己的心跳似乎过于响亮，又闭眼喘了两口长气，这才推门进屋。然后他对姚冰冰的妈妈笑着说道，他们看错了，不是找您的，厂子里还有别人姓崔吧，是吧？女人似乎凝视了杜湘东片刻，又似乎随口应道啊。也不知道这个谎话编得圆不圆，但是杜湘东背上已经冒出了冷汗，他还得装得没事人似的继续吃饭洗碗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闲话，这个中午仿佛比任何一个中午都要缓慢。直熬到2点多钟，姚冰冰的妈妈要午睡了，她才起身告辞。出了筒子楼，杜湘东两腿裹风奔向最近的公用电话，他是要打给刑警队的同学。以前来姚冰冰家，契机是同学交代了一个任务，所以那时候杜湘东总得时不常的就这个任务的进展情况做一下汇报。过了这么久，案子成了悬案，同学也从警员升了探长，双方汇报和听取汇报的性质就渐渐淡了下去，尤其这两年几乎是音信不通。说到底他们俩的性格还是有点犯冲，交流的时候说不出的别扭。然而今天这张汇款单却让杜湘东重新想起了那个任务，他必须得找人商量对策了。刑警队周末也有人值班，但是电话打到办公室，同学却不在。杜湘东于是又打到同学的传呼，号码还是刚普及 BP 机的时候对方给的。挂了电话，杜湘东就蹲在马路牙子上，那副样子像一个焦急的等着领工资的农民工。来来往往又有人打电话，一旦占用的稍微长点，杜湘东就心急，但是又不好催人家，一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电话才响起来。同学还是傲慢的语调，和当年一样。 哟，杜湘东啊，你找我啊，少见呢。 杜湘东没顾得上客气，低声说道，那事儿有消息了。 哪事儿啊？ 还能哪事儿啊，许文革啊。 哦，许文革，他一直没消息，怎么会突然就有消息了？ 同学俨然已经忘了，在杜湘东的提醒下才想起来，但是又显得不大相信。杜湘东就把情况说了，他分析姚冰冰的妈妈常年独居， 除了和杜湘东，并没有和机械厂以外的人有过联系。那么有谁会专门给他汇款，而且还不是一笔小钱呢？极有可能是在逃的许文革。又从汇款的时间和地点上推测，如果真是许文革，那么他目前八成还流窜在山西省大同地区，定位具体到乡镇一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杜湘东嗓音颤抖，伴随着咳嗽，仿佛被逃犯、流窜等等字眼呛着了。没等杜湘东理顺调门，同学就截断了他。 行，知道了。 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杜湘东有点犯懵，他追问道，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啊？ 照章办呗，我会把你的线索转到追逃办，然后再由他们那边联系当地公安局。杜湘东叫了起来， 那怎么行啊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？许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脑子，反侦查能力又强，所以才会通缉了这么多年都没抓到， 而且基层的警力和装备和北京比不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办案也没那么专业，如果这事儿还走常规程序，没准儿又会让犯人跑掉，跑了再抓可就难了。 那你说怎么办啊？ 当然是从北京派人了，最好是你带队立刻去，到了地方先暗中排查，如果许文革还没来得及往别处流窜，应该能够摸清他的踪迹，到那时候也不能急，得慢慢收网，还得多做几种预案，必要的时候再要求其他部门配合。 哟，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难抓了呀啊？ 同学不满于杜湘东越俎代庖的态度，阴阳怪气地呲了一句，随后又叹了一声，这话竟然说得难得的诚恳了起来。 哎，杜湘东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啊？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，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，多大的事儿啊？ 就拿眼巴前的事儿来说吧，前两天那报纸你也看了吧？七个外地女孩住在一套单元房里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，这血都流到楼下邻居家了。为了这个案子，我已经带人在大厅蹲了半个月，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。我们哪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啊？哪有功夫兴师动众的对付一个好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呀？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。 你不是也说只是可能是吗？ 那你是说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？ 哎，我要再说什么天网恢恢，那是糊弄你。咱们警察和警察之间就别爱那一套了。我只是希望你啊能理解我们。时过境迁，这世道变得太快。 姚彬彬和许文革那案子，主管领导早就调走了，案子的意义呢也和当年不一样了，当年有当年的重中之重，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，人都活在现在，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，对吧？ 对。 好，那我先忙了啊，有事儿再联系。 杜湘东挂了电话，木然了半晌，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打了一拳，墙纹丝不动，手却戳得生疼。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，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了，宿舍楼都亮着灯，只有他家黑着。杜湘东本来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，回北京了，但是开门进去却看到他还在，只是歪在床上不理人。两个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，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，又发了会子闷，说了一声睡吧，就铺床躺了上去。躺着什么也不干，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，发呆了很久，刘芬芳才开了口， 你琢磨的怎么样了？ 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。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说， 没怎么琢磨。 那你想什么去了？这都一天了。 我想个案子。 什么案子？ 好多年前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。 刘芬芳就沉默了， 片刻之后他又说道， 那案子我记得，跑了俩，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，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啊？ 知道，枪丢了， 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。你就没想过可能会牺牲吗？当时那么急，哪想到这个？那你就没想到过我吗？那个时候你不是都要跟我掰了吗？刘芬芳就扑哧一笑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扑哧一笑了。在黑暗当中，杜向东仿佛看到了他的正脸像红苹果，侧脸有几分像急用小百合。笑完之后，刘芬芳又说，你啊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，辞不辞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。我二姐说了，他们那边急，时间不等人呢。杜向东便也沉默了，片刻之后说道，不去了，我干不了别的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杜向东似乎并不为难，然而话刚出口心里还是一痛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机会，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的穷着分居着。他又想起了下午和刑警同学的对话，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，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，教育他，人都活在现在，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，而现在又是一个飞驰的稍纵即逝的概念，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他了。这个道理同学懂，刘芬芳懂，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，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。然而杜湘东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，他思绪漂浮，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。在那天，姚彬彬入土为安，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，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，装在最便宜的骨灰盒里，盒子上没有像照片，连名字都刻得浮皮潦草的，墓地也不是正经公墓，而是厂里找旁边村子说了说，在田埂之间起了一个坟头，街坊四邻帮着挖了一个坑，搀扶着姚彬彬的妈妈把骨灰盒放进去，七手八脚的填满土，再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。姚彬彬生于1968，死于1989，年21。安顿停当，众人便散去了，只剩下杜湘东站在女人的身后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，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杜湘东编造了一个理由，准备前往汇款单寄出的那个城市，刑警同学伸出援手，为杜湘东介绍了一个本地的警察，希望能给杜湘东以帮助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两个越狱的嫌犯，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，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。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而追捕中，他渐渐发现，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小说《借命而生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